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哎，这个 一个礼拜不见，交代一下。 啊，最近稍微出门休息了一下，然后这个出去晒了一晒太阳啊，现在 感受了一下宵禁是吧？ 对对对，最近去泰国感受了一下宵禁啊，不过这个没赶上，基本上没看到有什么大病。这个勤劳勇敢的泰国人民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结论就是泰国是个好地方。 对，泰国挺不错。虽然说这个宵禁，但是大家该干嘛干嘛哈、感觉几乎。感受不到这个宵禁的真实的这个存在。好，这个不过说正事儿，你说有的时候一周啊，这个休假之后呢，你要一下子再回到这个平时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节奏当中来。好，就比如说你，我这个休息的一个礼拜，我基本上每天不会太关心什么这个新闻啊什么的啊，但是如果说回来的话，你通常会需要找一个办法，比如说我们之前比较熟悉，通常我都会去看那个媒体札记，啊，媒体札记这个徐老师这个在花了很多功夫，跟他的小伙伴们每天都把这个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媒体啊，所有有趣的内容都给你整一块儿哈，这个方便像我们这样。这个如果说你要有一些选题的话，每次我们都从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然后在中文媒体当中呢，其实今日头条哈、这个是最近火的一个媒体。但怎么火呢？主要是因为钱多。这个人家说是融资啊，获得了1亿美金的投资。 他应该是先火的，然后才拿到这么多钱。 那我觉得这个出了事儿吧，我自己感觉主要是因为这个钱。你就说你这有名啊，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关键你这个又有名又有钱，你说名利双收。好，这个事情呢就可能不是特别摆得平。今日头条哈，今日头条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今日头条呢，简单来说哈，就是一个抓取这个新闻头条的一个网站哈。它自己有一个口号，有点像农夫山泉，说我们不生产新闻，但是我们是新闻的搬运工。它就是通过它的这个算法，根据用户的这个喜好啊、去抓取你可能感兴趣的那些新闻头条，给你定制你自己的一个这个手机上或者说在网站上的这么一个新闻的日报。哎，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非常不错，但是呢就引发了一些争议。主要的争议在于，哎，它的这个版权你怎么搞定，特别是当他手里有了投资之后，哎，那这个你拿着别人的资源挣着自己的钱，这个事儿是挺美哈，但是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就这么做成。因此呢，今日头条的这么一个事件呢，就引发了这个主要是纸媒的这个一大轮的这个维权，那也引发了争议。的确是在今天新媒体跟这个传统媒体交织在一块的时候，这个钱怎么分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它其实主要是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它的 app 里面有一个 slogan， 就叫做"你关心的才是头条"。 嗯哼， 就是你如果一打开它界面的话，你会有几种的方式可以登录它，用你的腾讯微博，这个人人网的账号，新浪微博、就是用社交媒体的这样一个账号，你可以先登录它。登录之后呢，它会根据你平常的阅读喜好，它才所谓的用这个什么搜索技术啊、运算工具啊、什么分发能力啊，听着非常玄乎的词语，总之就是它想做的是一种个性化的推送。其实现在很多的 app， 你不管是音乐也好，新闻也好，它都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么一个推送的办法。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用的是新浪微博去登录的话，他可能会看我平常是关注哪些人，就是会分享哪些，会评论哪些东西，他会根据这个是有一个他的后台的测算方式。但是有一个盲点，我也看到其他的用户会反映哈，他说其实你别看我新浪微博我关注了600个人可能，但 三分之一可能是我碍于情面，就是因为他关注我，他关注我，我再回关注他，就相当于这种 礼节性关注， 礼节性的就人情书的关注。他们其实平常并不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说实话，如果我微博600个人，可能我真正看的、我关心的，我只有60个。我把它划分到我的那个小组里面，剩下540个人，我根本不关心。但是你做 app 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这个其实也算进去？就是你会推送他们关心的，就是我，其实我并没有真正在关注的。但是问题是，你在别的一些微信圈里面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在微博里面，就目前来说，它会有这么一个就不够完善的地方。当然你说作为个性化来说，等一下我们来连线几位专家哈，一位是 IT 的这个观察家， IT 传媒圈新媒体，尤其是另外呢是一位律师，那以他这么多年来也是专注这个版权方面的律师。 是， 这当然是现在 APP 它的这个炒的很热闹。所以你可以从很多的层面来看它。你刚才讲到的这些传统媒体方面的心态，那就是因为传统媒体他们用现在手上的版面和他们的资源在对今日媒体有很多的报道，其实让很多以前可能不知道今日头条的 人，是我之前说实话没有怎么了解到这个 媒体。对，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可能通过这样的一轮新闻轰炸当中，你知道哎，这个 APP 原来是做这个的，你才去下载它，去关心它。 对， 你不搜你就不知道，一搜你就会发现有几个惊人的数据。它现在的这个下载的激活总户呢，激活用户呢是1.2亿，每天的活跃用户超过1300万的成绩。当然现在根据我们的很多数据观察，不知道有没有水分，但尽管有、 这个、数据不知道是不是， 对，但是尽管它不知道它有没有水分哈，但是现在看到的依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 敢 对 敢这么说 那应该是至少有一定底气的哈。 没错，那它现在宣称的是一个新闻的聚合应用，就是它就是你讲的是搬运工， 对对对， 但是它用的一些技术上面是让你有一些漏洞的，就是你不能完全说它是侵权。 对，它这里主要涉及的一个这个， 他会说我把 转载的方式呢叫做深度链接。好，深度链接是什么？深度链接就是说我这个链接对象呢不是链接到对方，比如说我今天今日头条这个 app 上面转载一条，举例人民日报的一条这个新闻，那它这个给的这个链接呢并不是人民日报的主页，而是人民日报比如说网站2-3级路径之下的，比如说这个某个栏目打开，再到某一篇文章，就直接定点到这一篇文章最终目标。那么也就是说省去了一些，就是说你这个用户不会直接，这个流量不会产生在人民日报的主页上，而直接是跳到了这个网页上面。那么这样呢，这个我相信可能这个 IT 业的这个人朋友对我来说，对这个事儿可能感受更深一些。这个在用户流量啊，包括你的这个停留的时间来说，就是你对这个这一次点击对于每这两个网站所产生的价值分配上面呢，可能就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同。因此呢，我看到新京报的这一篇评论，好，这是上周的这个评论说，今日头条是谁的头条？他直接就是说，这个深度链接呢，几乎等同于剽窃。因此呢是这个做出了一个很严厉的批评，认为今日头条它就是借着这个所谓窃书不算偷的这个思想，钻了中国版权保护的这个漏洞啊，同时呢也是侵害了大量主要是传统媒体的这个权益。 对，其实也非常的现实哈，你如果说像新京报这样的报纸，它还时不时会有些特稿，你也看得出来人家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策划、去执行、去操作、去撰写。如果人家花几个月的时间就弄成一篇大稿子，你被今日头条或者其他的一些 人家一抓就抓走了， 人家可能在今日头条看完之后呢，我不会再想到去真的去你新京报的网站，去你的原文里面再去看一看。 对， 而且可能看完之后我也根本记不住这是哪儿的，只是这我是在今日头条上看到的。 是是是。 那当然，你从这些层面上来说呢，传统媒体肯定是不高兴的。但问题在于 你有没有理由这个 好几个层面吧。首先是法律上，它确实存在着争议，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去，你能不能拿它有办法吧？ 对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传统媒体能不能抵挡得住这样一种所谓的侵略？ 嗯， 那你要想要抵挡的话，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如果没有办法抵挡的话，又怎么办？是不是干脆放弃抵抗，大家一起寻求合作呢？这是不是另外一种方式？ 好，这个今日头条，它的手机 app 呢，获得1亿美元投资，同时。估值是5亿美元，好，这个我是觉得现在这块饼哈是画在那边了。那大家现在之前像微博上市的时候，我注意到很多大 V， 但当然是开玩笑了。他说微博的今天的上市啊，离不开我们这些大 V 每天在上面产生内容啊，你这个钱是不是也要分我一点？这当然在微博上只是一个玩笑。 但是无形当中大 V 你是已经得到利益了，你首先赚了注意力嘛，注意力就意味着 你的经济收益方向。对，所以我对，所以你这个区别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什么微博上的大 V 他不会说跟微博来一个维权，你上市了，为什么这个股份不分给我们这些大用户一些哈？但是今日头条可能就引发一些，它当中可能就是这个利益的这个分配机制，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模式呢，没有办法让所有的参与者都感到满意哈，那么这个很自然的就引发纷争。 好，我们稍微休息，等一下有两位专家来跟我们指点迷津哈，一位是游云婷律师，他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专注于知识产权，尤其是关注 IT 行业。那另外一位专家呢，他叫魏武辉，也是在网络上很活跃的新媒体一位观察家，目前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和设计学院的老师。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回来。 好，欢迎回来，凤凰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好，接下来听一听这个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好像今日头条这样的新闻搬运工哈，他究竟有没有侵权呢？来听到是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的游云婷律师。 他的法律风险呢，主要在两个点上。第一个点呢，在于就是他把内容啊抓取到自己的服务器上面。 嗯， 那这部分呢，就是说，相当于用户浏览的时候呢，是经过他转码的这样一个，就是到他网站上转码之后的文章上面去浏览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他就存在一个复制的行为，就是把内容从别人的服务器上复制到自己的服务器上面。这是第一部分。 嗯， 第二部分呢是在不正当竞争方面，因为他在转码的过程当中呢，他屏蔽了相应的广告。这个呢，就是说，对于，因为对于传统媒体网来说，它写这些稿件是有成本的，那它这些成本是可能是希望通过这些广告来收回成本的。那现在广告被屏蔽了， 嗯， 所以它可能就这个可能会对他们可能会认为对他们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嗯，就是他有没有权利去抓取别人新闻网站的内容？ 是这样，抓取是没问题啊。比如说我现在在自己电脑上开发一个小程序，去把东西抓过来，这是没问题的。就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公开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呈现给用户嘛。 嗯， 对吧？那呈现给用户的时候，如果你比如说是还是练回原来网站，像他现在这样做，他法律风险就会小一些。像他要是把这个东西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面，那风险就大一点，是吧？ 他现在的做法是抓取之后放到自己的服务器上吧？ 现在好像我看见通过 APP 的话，这个来看的好像网址显示的是第三方网站的吧，就是还显示的是原来媒体网站的。 所以他这样做的话风险是小，但是不代表没有风险。 对，因为毕竟屏蔽了广告嘛。 嗯，那另外哈，就是我看到您文章里写到，他对网站的这个内容是优化转码，他在这方面他是有法律依据的吗？ 优化转码呢，在技术上面说呢，就是因为传统的 PC 网站嘛，看的不方便，那他帮用户就是等于调整到看的更好的手机，适合手机阅读的这样一种格式。这个理论上来说呢，技术上是有合理性的，对吗？ 嗯， 那这个是可能也就是他主要的一个法律依据的点，不然你凭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对吧？他说我是帮你技术上处理一下，让用户更好的阅读体验，这就找到一个点了。 嗯， 您还提到哈，就是有一个混淆或者误导用户这么一个嫌疑，因为它即使是显示就原来的新闻网站链接，但是很容易呢就用户是看不到。那这算不算一种所谓的改变自动存储的作品？这个在版权方面是不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 这个是有争议，因为现在也没有定论，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没法就去，因为这个只有法院进行在双方的律师进行充分的有效的这样一个对抗的情况下面呢，把真因为真相就越辩越明嘛，这种情况下法院决定如何适用法律。也就是现在我现在这个角度只能说它有法律风险，但是是不是构成侵权，那要法院来判定。 嗯， 实际事情的缘起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它确实做得比较好，那可能用户比较多，那确实吸引到了全传统媒体的这样一个注意力。 嗯， 那本来大家通过媒体看的或者通过门户看的，现在变成通过一个新媒体来看了，对吗？那吸引了注意力。第二方面呢就是它融资了，它才拿了比较多，拿了1亿美金，那几个亿呢，对吧？6亿多元人民币呢，干到现在的汇率，那可能大家就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敲打它呢，可能可以在未来跟它的博弈当中呢取得更多的授权费用，因为归根结底你拿那么多钱你肯定要花的嘛，对吧？花的话那你除了技术之外你肯定就得买版权嘛。 那您可不可以就是具体的讲一讲您接触过一单案子最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中间处理方式对这次今日头条的这些有没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没什么价值，我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像百度这样的网站，其实它的呈现方式跟今日头条是类似的，但是百度呢家大业大，它还手里掌把控着等于流量的开关嘛，所以媒体呢一般对百度都比较客气，你说对吧？这种就是还有包括像这些就是所谓转码的，其实它都是放在自己，至少域名上看是自己的，不知道服务器是用的谁的啊。 嗯， 那这种情况下面呢，要么比较小不屑预告，要么像百度这样特别大不敢得罪啊传统媒体，我说实话啊。 嗯， 那这个两极分化之后呢，这就没法说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像还有一种呢就是用的话呢，就是不像今日头条那样它有一个合理性，他说我是转码用的，有一些呢就是赤裸裸的把很多新闻放在自己网站上面给别人看，那我传统媒体一来媒体我维权的话它没有正当性嘛，对吧？那马上就败诉。那所以一般呢一维权一出手马上就你报5万你报10万你报50万付钱算了，不要跟你搞了。 嗯， 反正我也是确实第一有钱，第二呢我确实也做得不到位嘛。 嗯， 今日头条这样呢它有靠面点，然后呢我这个就说不清楚了。哈哈，就是他印你东西他不是我完全没有靠面点的，他说我这个东西我之前虽然我用的不规范，现在我改了，我现在就改成一段摘要，一个标题加一段链到你自己网站的链接，这时候我就有靠面点了嘛。 嗯， 你来找我维权，我说我这是正当合法的呀，我流量还给你了。大家后面的博弈呢可能会加深，但是今日头条呢我觉得他应该拿了那么多钱，他应该也会花一点钱去花钱消灾，就是去跟传统媒体合作，这是有可能的。 嗯， 好，这个尤律师哈，这个说的一个比较很有意思，百度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因为百度掌管着你很多网站的流量，所以说呢大家还是比较客气。今日头条啊，因为这个恐怕没有百度那样的地位，在这一次呢就容易成为一个重点攻击的目标，并且呢这个尤律师也是说估计到接下来可能双方会寻求一个方式能够和解。好，毕竟对于一个如果你要目标有这个上市的一个公司来说的话，你存在着这样比较这样的这个争议的话呢，恐怕会对未来的估值啊构成一个潜在的一个影响，因为这是一个法律上的隐患。说实话， 对，刚才访问尤律师，结论就是说他在版权方面呢是有争议的，但是你不能就完全说他就是侵权，到底怎么判，你是要发生真的是在这个诉讼方面由法官来判定，就现在你只能说只是争议。倒是有另外的一些案例哈，可以给大家参考，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这边搜索到呢，就当时欧洲媒体他们就想跟谷歌来征收一个谷歌税，是因为呢其实也是类似于的，就是我们传统媒体是提供了内容， 容，但是后来谷歌是把我们内容是放到你的这个网站里面，是供人抓取的，但是这是影响我们本身媒体的流量，但是谷歌又认为，他说因为我们的新闻它并没有直接发布广告，而且我们提供的这个新闻索引呢是直接指向媒体网站的，这实际上是也给你们媒体带来巨大的流量。他还以这个法国为例子呢，说谷歌法国每个月呢为法国媒体带来总计近40万的点击量，其中10亿呢就是来自于谷歌新闻。当时呢这个事情还惊动了总统奥朗德，就当年他会专门的来见到谷歌执行董事长，还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最后我印象当中也是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解决办法。你如果从打官司方面来说，其实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不是好事。 很大程度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领域可能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领域，大家的规则都还有待于建立，好，所以说都是一个博弈的或者说谈判的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谈判的结果呢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双方的这个实力的对比。大家好像觉得像今日头条它可能是不，当然不如谷歌和这个百度这样的具有江湖地位，但是它的对手这些纸媒其实在挑战这样的一个所谓是新媒体的这个新贵的这个时候，它是不是真的也那么有底气。好，除了我们刚刚看到新京报这个有一篇社评是大力的站在了传统媒体这一边，是说今日头条侵权剽窃，但是我也注意到有其他的评论，好，说这个纸媒其实自己的底气恐怕也不足，这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待会儿来说。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点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好，这个我看到在也是微信的公众号上面哈，这个咱们好久没有见到的这个评论，有一篇哈，来自于咱们的旧闻评论，他旧闻评论呢，就宋志彪就写到这样一些，他说这个纸媒版权官啊，其实非常的虚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纸媒其实现在对外好像是这个感觉非常的强硬啊，非常的站在了道德的这个高地上，其实纸媒内部的这个版权呢，还有甚至说是这个稿费的这个待遇，其实一直是很差，对内呢剥削自己的记者和编辑，好，对外呢因为出口部门这个不同啊，包括他这个管理方式的这个混乱这样的问题，其实它的这个版权一直是作为一种很低贱的这个产品在对外倾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现在呢，哎，突然跟这个一个新媒体的一个产品哈，动了这样的这个争格，在哎我们这个宋志彪的这篇评论当中看来就觉得是非常的虚伪。你要真的讲版权，你先把记者这个编辑的这个稿酬的这个待遇啊，包括这个内部的你们这个部门之间的这个利润的这个分配，包括整个经营的这个方式先提高上去，再跟别人去讲版权，这个可能是一个其中的一种观点了。 这可能不是一码子事儿吧，就是你现在如果是要同仇敌忾，你要抵抗外敌的话，你可能要就是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对外，你这个版权怎么样解决，这还跟对内不是 他啊。这个我觉得宋志彪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与其你现在这样是给人感觉非常眼红的盯着人家，因为人家有了这样的一个哎做好了，你跟人家盯着去讲版权，不如想一想怎么把你自己给做好。不管是你把你自己的价值做好，还是让你的员工 这个活得更好， 嗯， 这样可能更有意义。而你把这样的时间要纠结于在跟人家在一个这样模糊的这个问题上去扯来扯去，反而显得这个纸媒自己已经到了一种生存状态，其实是非常可悲的一种状态。 嗯， 而且他，就我觉得他这里面提了一点，他说你去看今日头条或者说现在网络上转载的这个重要的就是在新媒体领域转载的这样的新闻内容，有几家是真正从纸媒转过来的。 哦， 就是你纸媒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当然现在仍然还有，比如说新京报，新京报它在这一块它就还是有不错的这个内容，所以说我觉得它这个有理由出来为自己发声。但是很多呢这个纸媒它加入这个战团之后呢，其实跟你没什么事儿。 嗯， 就是说你的内容已经没有再那么重要了，已经被这个网络媒体在选取的时候不是他首要抓取的内容，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嗯， 但是现在你也这个站在这个道德高地上喊一喊好像很危，其实没有什么用。 可能更加有建设性的就是两方想一想以后有没有可能合作。嗯，就刚才我们说到欧洲的那个例子。啊， 这个说到合作哈，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价值让别人跟你合作。 没有，就是你即使现在哈，你不管是哪家纸媒， 嗯， 我不是说没有好的报道， 啊， 如果我真的是做出来了非常有深度的， 嗯， 有这个质量的， 嗯， 但是我做出来了之后呢，你就被这么一抓取，就可能真正是掉到我自己口袋里的钱是少的，我自己得不到利益，我也没法让我的员工过得更好，员工没法做得更好，后面一系列事情都无从谈起。这当然，这你不知道中间这个 这 个是源头的， 你不能够指望着靠这一块来救你这个报纸啊。 这个确实，你要争论起来，这个也说不清楚。好，我们就请一位上海交通大学这个专门是研究 IT 行业、观察 IT 行业的一位老师，叫魏武辉。 嗯， 我们在， 嗯， 微信圈里面经常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文章哈。 嗯， 好，来听听魏武辉老师他是怎么样看待今日头条的这个争议性。 如果对标成一个新闻客户端，那他的1亿美元融资、5亿美元的估值可能就偏高了。但是如果他对标成一个分发渠道、分发工具或者是搜索工具，这个数字也算合理。 嗯，就是要看，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产品。 嗯，你怎么理解这个产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宣传，什么新闻剧和应用啊，它用什么搜索技术、运算工具、分发能力，听起来挺玄乎的。它如果算在行业里面，这款产品它牛不牛，或者说它在行业里面它有没有可能算得上一种具有一定颠覆性的这么一个新产品？ 从颠覆的角度来说没有，目前没有。当然它走工业化的未来，那如果做成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牛逼的产品了，但是目前没有。从目前他虽然自己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新闻客户端，当然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新闻客户端对标的价值不高，第二是新闻客户端你也知道，在大陆只要碰到新闻两个字，那就会涉及到一大堆的牌照，那作为一个民营公司他也拿不到这些牌照，所以会很敏感，所以他也不愿意说自己新闻客户端。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从整个市场新闻客户端角度来说，无论是装机量还是活跃度，它都是应该排在前面。就是说，只是新闻客户端而言，它是比较优秀的。但是新闻客户端本身不是一个 big story， 所以它要讲成分发、讲成搜索、讲成推荐的。 就是说，它可能没有外界想象当中的那么牛。 对，因为它所提倡的所谓的个性化阅读这件事情，老实说一句，今天其实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把这件事做好了，就做到位了。所谓的个性化阅读，也就是探测用户的阅读品味，然后向你有目的的、有的放矢的推荐。当然，这种说法逻辑上都成立，而且很多人都会说这个事情，包括甚至于这个，包括现在很时髦的概念大数据啊什么的，做数据挖掘啊。但是其实是没有人做成的。那么你怎么来理解没有人做成呢？一种理解方式是啊，现在都没有人做成，所以这个新闻头条应该估值不高。但是你也可以理解，真的没有人做成，所以以后有机会。如果 BAT 三家公司有一家公司做成了，那还有机会。 嗯，他现在也是主打这个所谓的个性化和定制化哈。那您也是把它归为没有做成那一类吗？他现在的缺陷在哪里？ 这个里面的技术非常复杂，个性化阅读这个太复杂了。 没有那么简单的能够把它做出来，因为其实中文的阅读，个性化阅读首先是要抓取你的阅读的偏好，抓取你的阅读偏好就要分析你阅读的文本，那分析你的阅读文本就是要语义分析，那语义分析的话其实中文是很难的，因为你知道中文有分词问题啊，中文的这个分词不像英文那么好解决，老实说像百度那样做搜索做了那么多年，到今天为止百度搜索还用人工分词，他没有办法用全技术分词，这方面用谷歌的中文搜索以后你会发现呢，谷歌因为不做人工分词，所以它中文有时候会出现问题，那么今日头条作为一个小公司，那相对于百度来说是个小公司，那这方面它就可能更弱一些，可能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吧，目前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就是像他那么简单那么优秀啊，所谓的这个那么的个性化。对， 他这个融资的消息一出来之后呢，非常多的传统媒体在对他这个进行非常强烈的指责，看到新京报他甚至是用社论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指责，那这能折射出传统媒体上的一些心态方面的变化吗？ 传统媒体是这样的，你会看到传统媒体当时在跟门户的竞争当中落于下风。当时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也就十多年之前，他们是曾经有过一轮 PK 的。那么后来这种 PK 不了了之，那么后来门户就基本上就抢夺了整个互联网新闻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传统媒体当然很不忿了，因为大量的内容都是传统媒体做的。那么他们非常警惕在移动端里面出现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东西。老实说，今日头条如果真的发展起来，所有的传统媒体所做的 APP 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这个事情当然涉及到利益的问题，所以传统媒体就会这样。 嗯，但是有解决的办法吗？因为我之前还访问了一个律师，他是按他的理解来看，他确实是有法律争议的，但是仅仅存在于争议，你真正是要判他侵权的话，还是得看法官。但是他又觉得，今日头条既然已经拿到这么多钱，他是势必会花一部分的钱去解决这个，甚至是购买版权。你觉得存在这种可能性吗？ 这可能性很大。政府能力很大，但是他这种版权的购买其实对传统媒体来说杯水车薪啊，因为门户其实现在也在大量的购买传统媒体的内容，因为现在门户都一个个都是美国上市公司了，对吧，现在不愿意惹这种官非，那么他当然愿意花点钱，但是这种钱对传统媒体来说其实数字非常小，甚至于对一些非常薄弱非常弱的传统媒体来说甚至是不出钱的，就是一个以所谓的战略合作协议，那传统媒体就免费供稿给他们，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类似像囚徒困境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不供稿自然有人供稿，那如果别人供稿了你不向门户供稿，那么将来你的这个品牌露出就越来越少，那从长远来说也不是什么一个好事，所以对这个事情落实到今日头条原理是一样的。传统媒体现在的一种控诉也好什么样也好，其实从我个人的看法来看，将来的发展一定是传统媒体会慢慢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的意思是什么？ 对，不要有这就算了呀， 就不要去再争议这个什么版权的东西。 对对对，因为这些事情都非常复杂，因为你比方说传统媒体，我们说报纸现在很多报纸它有自己的新媒体业务部门，然后从这个传统的采编部门来看，今日头条可能所谓的盗用他们的内容，但是可能作为报纸的新媒体业务部门，他授权了今日头条来发布他的内容，因为新媒体部门有新媒体部门的 KPI， 纸媒的采编部门有纸媒的采编部门的 KPI， 所以如果一家报纸小一点，这种问题当然没有，但是如果稍微大一点集团化的，那就蛮麻烦了。对， 嗯，我看到另外一些分析文章哈，就说现在中国的你如果算纸媒的话，它又是集团化，但它同时又非常的分众化小众化，那即使今日头条融资1亿，但是在这些巨型的媒体集团看来1亿也不算什么，所以呢好像他也犯不着花那个心思那么多精力去跟你说这个版权这事儿。可是真的是这么轻易的就可以忽视他们？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如果哪一天哈他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他大发展的话，那这对于传统媒体他可不可以说是一次末日的来临？因为不会有人再去他们的网站他们的 APP 里面看东西。 这个问题要这么看，我们说传统媒体主张自己的权益，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版权是救不了传统媒体的。 嗯， 这我相信很多人也明白啊。你比方说我曾经在朋友圈上面开玩笑，我说中国传统媒体呢老是怪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他怪这个整个中国大陆市场上的言论不自由啊，他怪这个用户付费习惯不好啊，大家都喜欢看盗版的啊，他怪版权保护不力啊，这个希望能够改善这种版权保护环境。好，这些条件在美国都成立啊，在美国是言论自由的，在美国是这个用户付费习惯比中国人好多，在美国这个有千禧年数字版权保护法，对版权的保护可以说是严苛到了有一些法律学者都看不下去的这种地步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纽约时报一样一日不如一年不如一年啊。 嗯， 对，所以版权这件事情，就是说传统媒体争夺自己的利益，这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想指望靠版权让传统媒体走出现在的困境，是不可能的。 嗯， 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是要分这两个角度来看。那你叫一叫，你说一说，当然也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嘛，你当然可以说。但是自己的思想要明白，版权救不了你。 嗯，但是要怎么救，可能也。几句三两句说不清楚。 怎么救呢？就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啊，就是媒体转型的话题。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像国内的一些所谓的新媒体啊，比如说像科技媒体啊、虎嗅啊、台媒体啊，这些人他们都是传统媒体人办的，只不过说不是传统媒体办的啊，传统媒体人从传统媒体出来自己创业。那你会发现就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做得非常热闹啊，非常估值也很高。 嗯， 那传统媒体得反思一下，你怎么就做不出来呢？ 嗯，但其实他们做的也不是报道新闻的东西啊，他们是类似于分析行业的。 不一定啊，现在他们也有一些新闻，就加叙加议吧。 嗯， 加叙加议吧。这个其实也今天有很多传统媒体也没有在报道新闻啊，也是有很多的评论分析文章。 嗯， 也谈不上是报道新闻。其实我真的觉得死守版权这个事情没有任何意义。 嗯。现在就是对版权这个东西争议的热闹。那这个争议来说，对于今日头条本身，它其实算不算一种好事儿？ 当然不是好事啊， 不是好事。 这个形象会受损。 嗯， 然后这个他要花很多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个，大家可以开玩笑说啊，经过这一轮的，甚至连央视都报道这个事情， 对呀，它知名度上 头条 肯定是上升了， 知名度上升了。但是。这个就外边开开玩笑可以，但是从一家公司来说，确实，你比如说央视说三鹿当年的三鹿那个奶粉是不是算知名度上去了？全中国人都知道三鹿，最后它破产了， 嗯， 啊，所以开玩笑可以这么说，但是实际上确实也会给他带来非常多的麻烦。 嗯， 这里面还有一些投资的问题，因为有投资人不太愿意去介入一些有法律纷争的东西。 嗯， 那现在他当然这一轮融资 close 了，那下一轮融资呢？下一轮融资的投资人可能会提这样的问题，你看你怎么解决吧。所以他需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这些事。 好，刚才听到的是 IT 观察家魏武辉老师哈，这个对于这一次的今日头条的这个事件做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点评。 但至少在我们看来哈，原本朱明奇你是不太了解这个今日头条，但是有可能看完这些新闻之后你会去下载一个或者研究研究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个性化定制化的方式哈。 嗯， 不过今日头条它也没闲着，就是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面对这么多所谓盗版和版权的指责， 嗯， 他们在6月6号的时候你是发出了3点来辩护。声明这个概要是这么说的，首先呢就是内容它是已经获得了合作方的授权，第二个呢就是转载内容的阅读的时候呢都会回到原创方的网页。第三点呢，他们声明说已经并且会继续建设与合作方共赢的生态圈。 嗯哼，好，这个还是释放出了善意哈，但是接不接这一招，接下来这个事儿有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呢？这个还不知道。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凤凰优瑞的综合台三立换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今日头条，今日头条呢，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这个应用哈，但是呢，它搅起了这个波澜啊，其实因为动了别人的奶酪哈，所以说这个波澜挺大。我这里看到一篇哈，这个应该是现在的一读的林楚芳哈，这个采访这个。创始人今日头条的创始人张一鸣啊，他是这样说，他就提到了这个你这个版权的问题。张一鸣的回答是说呢，他说我们是平台，不产生内容，也没有编辑记者，我们只分发内容给内容媒体服务，我们不跟内容媒体竞争，还帮内容媒体获取利益，内容媒体都愿意和我们合作。 嗯 啊，但是这个林楚芳就问啊，你不做内容，但通过这个机器把用户都吸引过来，这不是这个掠夺吗？啊，他说，然后张一鸣说呢，他说不同意，我们每天啊都收到媒体的合作请求，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肯定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掠夺者，因为我们能让媒体得到利益，可以带着成千上万的用户访问他们的网页和广告，也可以抓取他们的网页推荐给成千上万的人，我们甚至允许媒体在我们的软件内展示他们自己的广告，一分钱不收。你见过这么伟大的掠夺者吗？ 啊， 这个是张一鸣的一个回应。 确实哈，就是现在你怎么样看他的这个横空出世，他到底是不是传统媒体的敌人，还是门户的敌人，或者说他是不是仅仅是敌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的可能， 有没有化敌为友的可能。 对，我看到这个泰媒体上，他们就在前两天也是推送了一组文章，全部都是讨论今日头条这个出现。那有一个也是比较知名的文化领域的投资人，他就说呢，这个事情反映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和渠道的关系它究竟是什么。 嗯 你毫无疑问今日头条一定是渠道，但是对于短期内内容源而言呢，这篇文章就认为今日头条是他最为看好的移动渠道的模式，他说没有之一。这当然也取决于头条他未来对于自己理念模式的这个实现的程度，因为现在他确实给了一个将来会非常非常牛这么一个美好的图景，但他执行的怎么样就不见得。而且是看到了一些的传统媒体人跟这个新媒体人是有一些合作的迹象，就包括泰媒体的赵和娟和财新是非常非常注重于这个版权意识的胡舒立，那两个人是有合作性的。那这确实也是可以说是开发了一种模式和有一些先例的。那进一步将来是怎么样发展，就最后这个文章就说它其实不是这个媒体的敌人，它更像是移动端的门户。但是呢这个门户的雅虎的模式呢却不是中国的门户模式。所以其实你不管是怎么样讨论吧，他今天好像说起来很多有一些技术哈，如果你不是非常专注于新媒体这块，你也不做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未必对这个有兴趣，但是你对于用户来说，他可能不会去考虑我这些文章我看的这些资讯到底是从哪来的， 我不在乎你哪来的。对 对，但是你关注这个行业久了，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新的一些嗅觉，就这些嗅觉你可能不仅仅是用在新媒体这块，你甚至在其他的行业你有一些新媒体触觉的话，你对你其他很多方面这个产品推广你怎么样去根据用户的这个嗜好习惯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这将来它就是 这个就刚才说，如果你即使不是做媒体这行的，你可能比如说做广告的或者做市场的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你会应用到这个新媒体的这个技术哈，那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比如说我同样一支广告，我是应该下在这个报纸上呢，还是应该下在这个今日头条上面哈，哪个地方啊性价比更高，这个效果更好，这是一个问题。那其实林楚芳在问这个张一鸣说，你用这个简单几句话说今日头条是做什么的，张一鸣就回答说，方便人们在手机上获取内容，还有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很能够说明问题哈，就是用手机来看新闻的那么一个东西。那么它这个搅起的波澜呢，确实也是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阅读的方式已经大量的改变了。我这个也想很想问一下这个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你最近一次买纸质的报纸是在什么时候啊？杂志不算，报纸。就是、 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似乎已经 对 N 年都没有买过报纸。 你这看报纸就是如果放桌上的你拿起来翻一翻不算，你自己真的花钱去买一份 纸质的报纸啊，不管是像南方周末一周的还是当天的报纸，最近是在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你一想到这个事儿吧，就其实很能够说明哈现在这个大家阅读方式很多的改变。然后这一次的这个今日头条这个被维权的啊，这个被或者说被指控侵 被围剿了， 被围剿的这么一个事件，让我想到这个在很多年以前，就是当个人电脑在中国开始的普及的时候，当时这个盗版的问题啊，盗版的问题现在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也是比如说美国经常攻击中国的这么一个内容，那也很多的这个商家也是经常抱怨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盗版实在是太猖獗了。那但是久而久之呢，我开始在想说这个盗版它就是用户使用盗版这到底是谁的错，或者说这里面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比如说在现在这个微软的这一套系统，现在的这个盗版的使用率哈，我至少我从自己的经验，我身边的朋友经验来说，已大大的降低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是跟你这个装机是固定在一起了，你买一台新电脑，它上面就已经这个电脑的价格里面就已经含了这个系统的这个价钱，所以说你就不存在一个使用盗版的这个问题，你不会特意去买一套盗版再装在你的这个电脑上。从这个层面，它其实就避免了一个很尖锐的一个矛盾，因为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个指责全部架在用户身上，这是一个很对于商家来说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做法。你当然这从法律层面来说确实是这些用户他使用盗版的话他确实侵犯了你的权利，但是从做生意的层面你永远不能够怪顾客怎么样，你不可能怪顾客太傻，或者说这个怪顾客啊怎么样做出了不对的决定等等等等，这个东西你就是你做生意的层面来说你这么做是自杀的一种行径，你只能够想出一种你要重新设置这里面的这个动机啊，重新设置用户的动机，使得用户的利益跟你的利益是一致的，那才可能把这个矛盾解决。所以我想这个逻辑可以应用到今天今日头条跟这个传统媒体发生的这个冲突上面。一味的去指责，其实你指责，因为今日头条它未来是一个会有很多用户的一个产品，你一味的对一味指责你的这些用户通过一个非正当的渠道获得了你的这个内容，我觉得于事无补，不如怎么想一想让用户跟你的利益是站到一起。 但是这个新闻我还有另外一个感兴趣点在于张一鸣他这个人，他是个80后 啊， 非常典型。你看现在尤其是新媒体这个创业圈里面的成功人士哈，基本上都是80后，而且他的一个背景他是做技术出身的。他讲的一个观点，他说你只有在现在这个时代哈，你要看清，尤其是做媒体领域相关的，你得认清楚媒体是什么，你也得知道技术是怎么做的。就相较于从前可能是一直强调内容为王，就现在你可能反倒是更加注重于和技术和渠道方面的理解。还有一点，你必须得理解用户。但是理解用户这个说到底上他可能就是理解人 啊，对， 你必须对人有你一套自己的这个理念和想法，做这些产品你才够真正是让大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用户体验。 是， 其实说到这个觉得挺空泛的，是有点远，但其实不然，就是我们每天你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有多少。 对对对， 你除了正常的吃喝睡觉，你现在看书的人说实话越来越少，可能你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跟机器打交道。 对对对， 但跟机器一定程度上机器已经成了你的伙伴，甚至成了你的甚至成为你说话和就一切活动的对象。它相当已经是一个物化了的人嘛，那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下，你就更加是能够期待有一些对这个机器有非常理解到位，把它是拟人化的一些伟大的人物出现，来带给你一些生活颠覆性的变化。 未来都在手机上面啊，这句话我相信已经很多人都早就比我们更早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未来了。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